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高高瘦瘦的伙计很快被喊过来，他没当值，穿了身褂子，一脸老实，有问必答。 我们想了解一下，袁夫人来喝咖啡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有一位男士陪同？ 那位袁夫人过来的时候，的确经常有一名男士出现，两个人在那儿一坐就是大半天，然后一前一后的离开。当时有三次正好是我白天当班的时候。 你说的不会是我吧？ 不是您，那位先生经常穿一身红色洋装，戴着眼镜。 他们聊些什么，你知道吗？ 有一回我送茶点过去，就听见两句，仿佛是在讨论写诗啊。我是粗人，又不懂什么诗，也没听明白。 他姓甚名谁，你可还有印象？ 他说自己姓红，别的没提过，但看模样应该和二位差不多，是个文化人吧。 他说的与方才茶叶铺老板提供的信息是差不多一致的，排除两个人临时撒谎的可能，基本上就能确定是同一人。一个新人物浮上水面，这与他们之前的推测对上号了。那么这个男人很有可能也是帮杜玉宁起草财务清单的那个人，甚至两人可能有着更亲密的关系。 他是咖啡馆的常客吗？ 我在这家咖啡馆三年了，从以前那位老板到现在的李老板，承蒙李老板不弃，将我留下来继续做事。不过我以前很少见到这位洪先生。 那他住在哪里，在哪里办事工作，你知道吗？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萍水相逢的客人而已，除非是像杜玉宁这样的名人，否则旁人又怎会认识？岳定堂皱起眉头，有点失望。这固然是一条值得挖掘的线索，可要这姓洪的真的跟杜玉宁的死有关，新闻一出，他肯定再也不会在附近露面，更有甚者，直接买张车票去外地，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那他们就彻底没辙了。 哦，对了，上回外面下雪，这位洪先生要走，我为他叫了黄包车，听见他给车夫报了个地址，好像是恒通路36号。 恒通路，岳定堂下意识看向林叔，后者正好望过来。那也是萧记面馆所在的地方。就在两天前，杜玉宁出事前后，面馆老板老萧也因为隔壁起火被牵连，活活被烧死在面馆里。是巧合还是有意？姓洪的杜玉宁、老萧之间又是怎么扯上关系的？李老板一直束手在旁边站着，没有打断他们，见他们问得差不多，这才出声。 二位先生，天色不早了，若是再晚一些，就怕街上都找不到黄包车了。 刚才外面还有些宝蓝色的天空，现在已经完全黑下来，可以想象这里有多温暖，外面就有多严寒。岳定堂瞅了一眼手表，他们的确该离开了。 多谢老板，今日叨扰你许久，过意不去，待年后再上门致歉。 不妨事，反正我小老头也是在这里过年，不耽误你们回家与家人团聚才是正经事儿。小店过年啊，会停业歇息一阵，二位先生若喜欢这里，不妨等年后再来。 告别老板，两个人从咖啡馆里出来，朝街口走去，司机还在那儿等着。 大姐现在肯定急着等你回去吃团年饭，你可以先回去，过两天再说。 大姐大姐，喊得可真亲热。现在不趁热打铁，过两天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变故，总不能为了过年把自己小命给丢了吧。走吧，直接去恒通路。 林叔说罢，当先钻进了车厢。恒通路一带，新老房子鳞次栉比，在夜色下，新旧颜色模样并不那么分明，但万家灯火却在错落中呈现，鱼肉蒸煮的味道夹杂在蒸年糕里一起飘荡在空中，迎来年味分明的除夕夜。鱼肉和猪肉的味道淡淡的，几近于无。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这年头桌子上能出现一碗里脊煮年糕或者一条红烧鱼，已经可以算得上是年节丰盛。像刚才他们那样能吃上龙虾和牛排，更是奢侈到无法想象。这里多的是住宅区，见货有些铺子也都是上了年头的老字号，老板几代经营，靠的都是回头客口口相传。如今山河不全，有些地方还在打仗，上海外紧内松，老百姓也许能够见货看见报纸上燃起的硝烟，但总体还算平静。上班的暂时有个饭碗，上学的暂时也有书可读。抛开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不说，大部分小老百姓日复一日依旧照着自己平日的节奏去过自己的小日子。不过在这家家户户关门过年的热闹中，也有两处地方例外，那就是之前被火灾毁于一旦的两户人家，其中一户正是林叔经常去光顾的萧记面馆。 起火的这户人家，家里男主人原是在码头当苦力的，有一回搬货的时候砸伤了腿，后来就只能在家里借点弹棉花的活计。女主人绣活不错，偶尔会接了外面的布料回来绣，所以他们家里堆积了不少棉絮和布料，这些都是极易起火燃烧的东西。根据后来调查推测，他们很有可能是家中小儿玩火，大人们又都在睡觉，没有及时察觉，导致火势迅速扩大，最终活活烧死在里面，还连累了隔壁的萧记。有问题，你想到了什么？ 且不说贫苦人家为了省钱晚上一般不点灯，也难得买火柴蜡烛甚至油灯，就算他们家孩子半夜找到火柴顽皮弄火，那对夫妻也好，老萧也好，都不是无感失灵的人，火情一起他们睡得再熟也该醒过来了。就算那对夫妻逃不出来，为什么连萧老板都没逃出来？ 这个问题岳定堂无法回答，因为他也有着同样的疑问。当时法医验尸，一家三口连同隔壁萧记面馆的萧老板都是被烧死的，至于死之前他们是否遇到变故就不得而知了。除非萧老板死不瞑目给他们托梦，否则一时半会儿肯定是个谜。说话间，他们已经来到了恒通路36号。这是一处住宅，典型的上海民房。像这样的民房里，一般不是一户人家在住，而是几户人家住在一起。往往可能是主人家住了其中一间，再将剩下的房间租出去，租客大多是外地人。此时的上海几乎汇聚了全中国最奢华的享乐方式，经济比南方其他城市发达，民风又比北方开放。当一二十年前北方还在为女子能否穿短袖旗袍而议论纷纷时，上海的时尚女人们早已一个赛一个婀娜多姿地出现在大街小巷。所以来上海的外地人很多，求学的，求财的，求权的，哪怕当不了人上人也想来搏一搏。所以这些房子根本不愁没有人租，自然租金也不会便宜。 你们躲远点，我要点火了。 哥哥我害怕。 不用怕，你躲到哥哥身后，你们小心点啊。 除夕夜家家户户在吃团年饭，但也有顽皮的小孩出来放鞭炮，鞭炮声此起彼伏，伴随着小孩的吆喝，见火闪亮的烟火反倒显得林月二人格格不入。岳定堂原本还在担心怎么寻找机会进去瞧瞧，但来到民宅面前发现他们家的小孩子也吃饱喝足溜出来玩，大门开了半面， 脚一跨就越过门槛。这时一位中年女人迎了出来。 你们找哪位？ 嫂子好，先给您拜个早年。请问这里是否有一位姓洪的先生？ 你们找姓洪的做什么？ 女人脸色难看起来，只是瞧着他们的衣着打扮，一时没有发作。她说的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他们来对了，跟杜玉宁往来的姓洪的男人果然住在这里。二，姓洪的在这里的作为让这个女人不喜欢他。 啊，我们是他的朋友，快过年了，特地上门来看看他。这些点心您拿着，给小孩子们吃。 岳定堂从林叔手里拿过点心盒子，转手塞给对方，一气呵成，片刻不停。这是林叔在咖啡馆里打包准备带回去当夜宵的。女人看着精致的点心盒子，也不好再摆脸色，还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哎呦，真没想到那姓洪洪先生竟然还有朋友。他已经两三天没回来了，你们怕是找错地方了。 那您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不是在赌场就是在舞场呗，还能在哪儿？ 那您知道能在哪里找到他吗？ 哎，我也不晓得，他这个月的房租还没缴，我也想找他。这样吧，你们先上去坐坐，说不定他很快就回来了。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